C. Listen to the dialogue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你好，我姓陈，叫开文。请问你是李小姐吗？ 是的，我叫李月美。 李小姐，欢迎你来台湾。 陈先生，谢谢你来接我。 一，李小姐是台湾人。二，李小姐叫美美。三，陈先生叫开文。四，李小姐接陈先生。